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今日有几样嘢，第一，我哋啱啱先去食完饭，屌你老味，肠胃炎开始，屌你老味，开始好卵唔舒服，我屌你老味。 咁大镬呢个乜乜粥店啊？ 屌你老味，海王粥店开捻埋佢名，哇！屌你老母，嗰啲饭佢缩缩地咁捻样啊，闻捻到都好似，屌食捻完之后买嘢，不过食捻咗一大半啫，屌即刻转睇食粥 啊！不过佢个样啊真系麻麻地啊，同埋啲鸡黑色嘅。 系啦，屌，开始唔好捻舒服啊，仆街啊！ 咁点算咧？录唔录啊？系咪？ 录，屌咩唔录啊？屌，我哋已经冇声，同埋已经脱咗好多期啦。 又脱好多期？ 唔系脱期，即系点啊？攞啲旧声顶咯。 系咪 啊？系啊。咁我哋今日谈一集管息。嗱，有个网友叫我哋谈死鱼，咁啊喺呢度讲埋噶啦，管息嗰度。咁话说咩叫管息咧，笋哥？ 系咪一种管理技巧咧？ 梗系唔系啦，屌你，一种性爱技巧嚟嘅。咁咧，嗱咩叫管息咧？就系、是、东莞式，东莞式啊包咩咧？咁啊，如果大家想过喺大陆滚咧，东莞式啊包张点心纸，张点心纸里边咧有呢个爆炸糖啦、甜蜜转中转啦。 咩嚟噶？ 咩叫爆炸糖？就系、是、佢含住爆炸糖同你吹箫啦，咁啊冰火啦，咁啊甜蜜转中转啊，攞粒嗰啲糖长形嘅喺你屎窟窿嗰度。插落去，插落去，啦。咁啊，选脚趾啦，咁呢个奶屎窟窿啦，咁嗱，咁点解我今日好有兴趣讲管息咧？嗱，管息其实唔单止一个性爱技巧，系一个文化冲突嚟噶吓。咁我哋慢慢探讨落去，就希望大家即系我哋用一个好咸湿嘅角度去睇一件事嘅时候，呢件事就系一件咸事啦。但我哋攞第二个角度睇落去嘅时候，呢件事就当然唔系咁简单啦。譬如喺一个经济学角度切入去呢个经济学嘅问题，喺一个天文学角度切入去呢个天文学嘅问题。咁我哋今集管息嗱，阿笋哥管息你有咩即系意见要发表噶？ 因为近排嘅狗护士咧变咗一百亿能量战士，佢咧呢个成日都闹我去屌閪，不过咧即系因为小弟咧呢、這个俾呢个风水师睇过咧， 屌你啊！风水师叫你唔好屌閪，你都黐捻线， 即系叫我唔好乱饮咪叫鸡嘅，因为咁啊 会戇鸠。风水师，屌你男定女嚟噶？ 女人嚟噶， 女人嚟噶，佢咪叫我屌佢，女人嚟噶咩？ 女人嚟噶， 靓唔靓噶？ 是肥婆嚟嘅， 喂，最中意屌肥婆啊！ 个屎忽好大噶， 你知唔知屎忽大嘅女人先吸引噶？ 系嘛？ 嗱，波大嘅女人系唔吸引嘅，点解屎忽大嘅女人先吸引咧？屁股啤啤大咧，就系因为我哋嘅性激素啊分泌得多。咁女性嘅性激素分泌得多咧，个啤啤就会大噶啦。咁咧，我哋女性咧就喺生产嘅时候啦，就啤啤会大啲嘅。咁因为个盆骨即系爆开咗，咁咁。方便生產，所以咧，屁屁大嘅女人咧就會俾男性一個非常之咁豐富嘅性幻想空間。講樣嘢俾大家聽，阿筍哥講過啊，點解以前啲人要扎腳，就係因為令到個重心低啲啊嘛，個屁屁嚟扭下扭下咯。咁同埋著高踭鞋嘅原理係一樣嘅。 哦，係喎，啊，係喎， 個屁屁扭下扭下噶。 其實呢啲鹹濕嘅睇法，其實真係千古如一啊！ 係啊，屌，特別令到你個即係興趣係高啲嘅。 管息啊，管息啊，試又未試過睇就睇得多啦。 啊， 這個通常在網上面咧，啲人都會話，即係正如頭先講啦，會有點心紙啦，即係裏邊就介紹有好多種唔同嘅玩法。我唔知咁可以剔幾多種嘅咧？ 剔曬可以。 咁可以剔曬，可以剔曬，即係嗰個時間裏邊可以 deliver。 係啊係啊，佢通常就係一個鐘頭七十分鐘裏邊做曬嘅。 哦，咁但係有啲你就可以唔剔嘅。 係啊，你唔想做咪唔剔咯嗰啲。 哦。 佢俾張點心紙你就係話佢一定 有冇啲剔咩傾偈啊咁樣？ 冇啊，屌你冇講到。咁佢一定會做曬張點心紙上面嘅嘢嘅，咁做唔曬你咪同佢炸型咯。你話喂做唔曬，咁通常一定會做曬嗱。咁我哋管息嗰、那個流程就講呢度啦。第二樣嘢就係、是、管息嘅女女就即係玩得。即係開放一啲啦，你見話屌乜都做，唔係淨係上嚟屌你老尾插插就算。 其實以前係咪都有呢啲嘢嘅咧？即係管息都係一啲，其實唔係新嘢嚟嘅。 嗱，唔係新嘢，但係以前啲波妹 全部都分開嚟嘅， 奶腳趾同埋奶屎窟窿噶嘛。咁而家就即係將佢歸納成為一個嘅服務叫管息啦。咁我點解會即係今日咁有興趣同阿筍哥探討管息呢樣嘢咧？嗱。在一個已故的哈佛教授叫做康廷頓啊，康廷頓這個教授呢就主張一件事，自從三次世界大戰，我們打了三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戰，第二次世戰是打軸心國，意大利、德國、日本，第三次世界大戰是這個 東西方的冷戰。咁贏嘅原因就唔係即係我哋西方陣營贏嘅原因，唔係因為我哋打贏咗仗啦，係因為兜巴卓夫個撚樣戇鳩鳩，就話屌你老尾，我要開放呢個鐵幕由呢頭路，一個文化屌你老尾突然間開放咗，等我哋批雪梨一樣，你批撚咗層皮裏面即刻變生鏽啊！諗都唔使諗啊！文化嘅衝擊係即係非常之大，等於你而家話北韓開放文化、開放互聯網、開放啲人民可能交流嘅，同第二啲國家屌你諗都唔使諗啊！即刻屌你老尾鐵幕國，即係鐵幕即刻開幕啊！即係即刻拉起到閘。嗱、咁阿康廷頓呢位嘅教授主張一樣嘅文化衝突。自從三次世界大戰之後咧，我哋嘅文即係嘅衝突已經唔係打仗啦。我哋嘅衝突係嚟自邊度咧？亞洲嘅文化同埋歐洲嘅文化、非洲嘅文化同埋中南美洲嘅文化、印度嘅文化同埋呢個即係。嗰、那個乜鬼嘢？呢、這個印度嘅文化同埋呢個中亞西亞嘅文化嘅衝，伊斯蘭教嘅衝突。咁呢啲衝突裏邊咧，能夠利用得最好嘅係邊個咧？布殊先生。布殊先生就用伊斯蘭教同埋西方文明嘅衝突咧，就製造咗一場戰爭，亦都令到美國國土裏邊而家嘅人民就即係成日疑神疑鬼啦嚇。咁我哋點解要講文化衝突？管式係一個文化衝突。嗱，香港嘅女士以前嗱，我唔知道你哋或者側邊嘅網友或者阿筍哥同香港女士發生過幾多次嘅性愛啊？咁我同香港嘅女士就發生性愛就即係有如呢個 恆河沙數啊！屌， 我話俾大家聽，你都唔使諗香港嘅女士，無論佢哋年紀幾大啊，即係中女又好，或者係中女都好啲，都肯幫你即係吹兩下簫嚇。屌有好多就係連簫都唔撚吹。上網有個網友叫我哋談死魚，就係佢男朋友，即係佢有個男性朋友個女朋友，連奶個身錫都唔俾錫，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啊，淨係齋做咯。咁我亦都有個同事離咗婚嘅，就係佢老婆淨係講一樣嘢，喂我哋做愛淨為咗生仔嘅啫，即係你唔係生仔就唔好做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文化衝突嚟噶，咁管式嗱，你發覺內地開放咗，我哋邊界解放咗之後啊香港被邊緣化咗啊！第一，第二樣嘢，香港嘅女性亦都係被邊緣化咗嘅。我想問你一樣嘢，筍哥，你翻內地成日跑來跑去，內地嘅女士同香港嘅女士喺熱情度同埋呢個嘅guarding 啊，即係嗰個防衛性。 哦，咁啊好咩嘅，即係好開放嘅。譬如好似啊，我老細個老婆咁樣。 啊，內地人嚟噶。 啊，係啊，內地人嚟噶。佢話，即係我老細就34張嘢啦。 係。 佢老婆同我一樣大嘅，即係兩張幾三張咁樣啦。 啊。 咁早幾年識嘅時候，跟住然後咧，大家傾啊，咦？點解你會同我老闆搞埋一齊嘅咁啊？佢話我自己擒佢噶啦，咁我老闆嗰、那個佢老婆係佢夥計嚟嘅原本，咁後來那個女同事咧、就主動去擒咗我老闆，變咗老闆啦，仲有埋個細路添，咁然後咧後來即係峰回路轉啦，有咗個細路就焗住生結婚啦，咁然後屋企都唔鋪張嘅，即係講緊老細，即係我叫我係公司大夥計啦，食飯都冇叫我噶。但系佢完全唔介意噶喎、即系佢觉得喂屌，咪根据即系经过自己嘅经营之后咧，就将呢个金鸡蛋就摆咗落自己个袋嗰度。 系 啊，即系呢啲嘢佢哋唔会面红， 嗱， 亦都唔会觉得尴尬。 我又想讲一样嘢，我细佬嘅太太系内地人嚟啊，有上三个月前就撞到佢，就喺元朗买嘢，咁我同我老婆一齐。 你有冇砌佢？ 唔靓啦，而家。咁咧，话说咧，讲开。你衰仔，屌你咁啊！ 我明年有啦， 中你服添，唔系咁咧，佢就讲开，我就话喂，我细佬成日去滚噶，你知唔知佢讲一句咩啦？嗱，通常香港啲女人一听到你话你老公去滚，咁啊，梗系喺我喺面噶啦，讲啲嘢就系、是，咦？佢，男人咧系要有时放松下佢嘅，如果唔系唔得嘅咁。即係內地女性，我認識好多都係。 我諗九成都接受噶啦。 係啊，佢哋即係九成接受，個男人有魚拉嘅喎，好過癮喎。 即係喺內地嘅工作環境裏面咧，佢哋唔會咁避忌 啊，係啊， 唔會咁避忌，即係佢哋唔會咁避忌。譬如話，有男人有女人嘅場合裏面咧，男人都照講自己要去今晚去揼骨啊。 係啊， 其實我諗 你其實喺個即係好似片場咁啫嘛。 啊， 你片場十個男人九個叫雞嘅， 十個都係啦，除非有基佬。 咁可能就係嗰個機位鴛鴦， 揾男人搭，屌你！ 咁咧，但係佢哋咁你片場咪有女人喺度噶嘛？ 啊！ 咁佢都聽到㗎，係 啊， 即係聽唔到多都聽少啦，屌你日日講， 係 咯，你然後放工一齊去邊？喂，去邊度食飯咯？唔得嚇，有時 間 咪知佢做乜啦，係咪即係時間長咗，你喺嗰個環境裏邊，正所謂積重難返啊， 係， 你慢慢就會滲透咗，原來男人都係要去滾嘅，你俾咗文化長時間氛圍，你咪接受咗呢個咁嘅現象咯。 嗱，接受還接受啊，唔係。 但最重要嗰個唔係佢嘅，嗰、 那 個男人唔係佢嘅， 係 係啦，即係好似我個老闆娘咁樣，即係好彩佢冇聽我哋節目啫。 係， 佢都會話㗎，即係我話喂，其實我話阿老闆成日都周遊列國，穿州過省，咁有時寂寞叫下雞咁點啊？撤撚咗佢啊咁樣。即係，但係即係當然我係唔係好信啊？其實我老闆假日去玩啦， 點咩？ 即係你出嚟做翻咁上下嘥事嘅生意，又要同人哋咁多過手嘅話，你話冇呢個冇去玩就呃鳩你。 啱。 咁但係屌阿嫂咪隻眼開隻眼閉咯。 啱。 即係一定係咁嘅。即係我諗大陸咧，如果稍為有啲其實呢啲嘢喺香港嘅上流社會裏邊亦都好廣泛。 啱。 我以前個係咪以前有個阿姐叫咩女啊？冇講冇開名啫。呢、這個。我舊時個老細，即係香港某大有錢佬啦。咁佢老 哦，知邊個啦？ 啊，佢老婆都 港姐嚟喎。 唔係佢 黐嗰條女。 佢個妹係港姐。 啊， 跟住然後佢都係咩㗎？佢都成日去滾㗎。 啊， 呢、這個有一次唔知某酒店，即係 Ritz Carlton 啊，好似咪而家咪冇咗嘅。 Ritz Carlton。 好似總之有一間酒店執撞咁樣啦，其實佢喺嗰度咧有一間房長包條女喺度嘅，跟住然後點解我哋會知道咧？咁佢有一次要 deliver 個 message 過去，寫封信過去話俾嗰個小姐咁樣，咁啊叫咗我同事去遞封信。 咁你同事梗係抄封信啦。 咁我唔係，即係佢見到嗰條女咁樣啦。咁然後就唔知個朋友用咩方法去推演呢樣嘢出嚟啦咁樣。咁但係佢有個老婆喎，又、即係其實心裏面大家都好明白，即係你去到個層次， 你老女人就呃你啦。 你有錢，即係有兩個情況啦，就係、是、你一係工作需要，一係你自己個人興趣。 啱啱 即係有人因為肚餓所以種菜，但係有人有興趣係種植物。 咁樣講應該好少，屌 係。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只要喺某一個階層咧。裏面佢逗留得耐，嗰、那個女人亦都喺嗰個層階層裏面逗留得耐嘅，除非佢側邊啲人都同佢一齊講大話，否則冇可能唔知道嘅。而時間長咗啦，個老公肯識翻嚟飲茶咪算啦。 嗱、我就咁睇啊，筍哥，點解我覺得呢個係文化嘅衝突呢？香港嘅女性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啊，香港嘅女性喺亞洲區啊，即係呢個做個統計啊，唔係我吹水高一二四六噶，喺亞洲區。自尊同埋呢個自我中心係最高價值嘅，香港嘅女性啊，喺亞洲區嚟講嚇，即係成個亞洲區，外國啊唔計啊，做咩啊？只腳好臭啊！ 好似你個電話響係咪？ 唔知喎、好似係啊，不過唔撚使理佢啦。喂，都唔得，我得老婆打嚟啊！喂，停一陣先，喂，等等啊大家啊，棵樹。咁香港嘅女性個自我中心好高，咁咧佢哋高到一個階段係點樣樣咧？香港嘅女性。在台灣幾間大學裏面做留學生裏面是最乞人憎的， 是 嗎？是啊，即是留學生有這麼多種，最乞人憎的就是香港女性，即是他們完全是很討厭香港女士，第一就是即是什麼都要話曬事，第一即是這個報道是這樣，第一就是什麼都要話曬事，第二樣嘢不懂得去溫柔，第三樣嘢就是床上技巧是負一百即是你即是在張床都不懂得去做個女人那個嘢大撚鑊啊，屌你樣樣嘢不懂做女人都不緊要，在張床都不懂做女人就最撚大忌啦，屌。 可能呢個都點講呢，即是所謂性技巧呢，呢家嘢其實都是、其實都相對於 唔係相對於表現你自己個人嘅即係嗱， 你其實你講緊話，喂大佬，你好似去東莞咁樣嗰班女，喂神操萬練 啊 嚇，又要服侍咁多客，又想揾啲長期僱主 啊， 你一定係喺呢個技巧裏磨得尖，其實任何行業都係㗎啦。你想個客翻嚟食，你會揾吞麵 啊， 你一定係會煮好啲。 啱啊，嗱，我又想講一樣嘢， 但係香港佢唔需要用性去取悦人哋。 香港咪用上頭咯，嗱，我喺香港就。 即係女人嚟講就真係好多。我話俾大家聽，香港嘅女人喺性技巧方面，性技巧係反映咗一個人嘅文化水平㗎，即係個文化文，即係我哋嘅文化嘅分圖啦。第一，第二樣嘢係完全反映咗我哋個人嘅修為。我哋唔可以話俾人聽話啊，係喎，屌阿九護士同阿筍哥就專講鹹濕嘢啊，屌攞呢啲嚟做話題啊，標榜話呢啲反映咗咩文化修養，高一二四六唔係。我想同大家講，如果你係一個開明啲嘅人，你去睇下性技巧呢樣嘢好得意，等於男性去主導去幫女人奶閪啊，我哋話即係幫女人口交，其實幫女人口交亦都唔係一個咩嘅問題，只係我哋係即係享受嗰個過程，或者希望人哋都享受一個過程嘅啫。 喂，其實你呢個都有道理嘅。你譬如話咁講，即係嗰時候蔡瀾都有咁講過，即係你一個人，你咧係對呢個世界咧嘅嘢有興趣， 係 你對飲食咧都會比較講究一 啲， 因為你有飲食講究咧，裏邊除咗研究呢個食物好唔好味啦，佢烹調方法啦， 文化 背後嘅故仔啦。即係由你知道呢個有一個好嘅故仔，去到佢有一個出色嘅調配嘅技巧，去到佢有一個好嘅味道。 係， 佢話如果咧你對飲食有研究嘅時候咧，你其實做嘅都唔會太差嘅。 係， 即係你一定會對佢即係逢係同享受有關嘅嘢咧，其實你都會必定會去研究佢。 啱， 所以你個人嘅素養同埋你嗰個性愛技巧一定係有一種關係。 係嗱，我講翻香港女性嘅性愛技巧，我接觸好多。咁咧，佢哋好多都係用上頭去迷惑你啦，即係個樣係 OK 嘅，但一上到床，好多好唔禮貌嘅嘢會出現㗎。嗱，舉個例子啊，有幾樣嘢係唔應該去做㗎，即係男女都係啊，除衫。通常咧，除衫你見到對方除，你先好除。一係你又幫對方除，我幫你除，你幫我除，最禮貌㗎啦。第二樣嘢，沖涼。沖涼香港好多女性都喂我沖先，香港都係啊，我識好多都係啊，喂我沖先，一齊沖唔得嘅，你即係一齊沖都可以一齊沖噶嘛，係咪先？一係就即係你服務下我，我服務下你嘅啫。到做愛嘅時候，就香港好多女性咧，淨係識得一樣嘢，打喺度，做乜撚都唔做噶啦。咁內地我又接觸好多啦，咁內地唔會係咁，內地好多女性都嗱唔係講職業女性啊。即未必是講職業女性，內地很多女性都不是這樣的，很主動的，很熱情的，亦都非常之咁有涵養的。例如舉一個例子，男人即做完第一次之後，第二次很難再硬的啦。咁我香港是接觸過一個女性，她會怎麼做呢？幫你再吹翻硬，佢先再一起玩過啦。 係咪俾錢啊？ 唔係俾錢的，呢、這個情人嚟嘅。咁有啲咪香港就你都唔 但九護士成日俾錢啲情人嘅，不過繼續講。 屌你啦！咁啊，香港即係內地嗰啲唔係㗎，即係佢會用咗好多嘅方法，希望大家都喺嗰個過程裏面享受個歡愉㗎。但係香港好多女性都唔係覺得好多嘢係應份，覺得好多嘢係應該俾佢嘅，覺得好多嘢都係喂呢啲嘢我嘅，唔係你嘅我唔會同你做嘅，係應該你同我做嘅。尤其香港靚妹，即係我試過同香港靚妹即係搞嘢，咁你俾錢仲衰，即係嗰啲援交嗰啲俾錢都仲衰，即係真係死魚啊！明即係佢唔幫你做，不但只覺得我收嗰幾百嗰啲錢係屌你老母，我好撚應份㗎啦，已經我已經好諸尊降貴啊！咁即係呢個係一個涵養嘅問題啦，同埋係好唔禮貌嘅，即係嗰個 presentation 係唔好嘅。 不過你又咁講啊，即係呢個。其實自從大陸咧嗰個嫖妓，其實百幾年是冇得叫雞噶嘛， 冇噶冇噶冇。 嚇，差唔多我諗九十年代中啦，去九十年代中葉先至開始聽到上邊有嗰啲咩特窟啊、桑拿啊嗰啲嘢，咁去到九十年代末就好旺盛啦，已經去到，咁然後好似差唔多接近。2000年頭先有管式嘅喎，係咪啊？ 係啊， 以前冇聽過啊嘛，即係佢可以係分開唔同嘅，即係呢間鋪頭啊， 有幾招耍家嘢， 就係捽完少嘅捽大嘅啦。啊，呢間又點咁樣？每間都會有自己特色嘅，好似咧有間就專做牛腩麵，有間就專做雲吞 麵。我講樣嘢俾你聽啊，筍哥，我嗰陣時咧就喺澳門搞嘢嘅時候咧，澳門即係搞夜總會啲女嘅時候咧。我認識得有個太太，個太太 四十零歲啦，咁就個樣就 OK 嘅，即係身形都 OK 嘅，咁啊 baby fat 咁嗰啲啦，即係有少少肥，但係都好肉感、好性感，即係舔樓型嗰種女人嚟。咁佢老公咧就做古惑仔嘅，咁啊即係成日滾噶啦，咁啊即係做古惑仔呢行都即係見女人見唔少。咁咧有一次個女人咧就成日過嚟澳門，我問佢咩事，我話阿嫂，屌你老味，一日你仲多過我過嚟喎，屌！佢過嚟上堂啊，我話過嚟上堂，上咩堂？你讀大學啊？以前澳門你知唔知東亞大學讀嗰、那個工商管理課程好出名噶，香港好多人去讀噶，因為佢收生嘅標準好低嘛。咁香港好多人去讀，你俾錢就得噶啦。嗰陣時香港好多人去讀噶，咁啊而家香港咁多間大學之後就少咗人去讀啦。咁我依個嚟讀工商管理啊，佢唔係過嚟跟人學嘢啊。咁後屘我問咗幾問先知，原來跟咩人學嘢？跟啲泰國小姐學嘢。學咩咧？講俾你聽，你都真係可能唔信。學 body massage， 學吹簫，學點樣去令個男人即係開心一啲，譬如口技啊，性技巧啊。哇！咦，阿嫂，我啊真係估唔到啊！佢話：嘿，有好多嘢你估唔到啦，搞護士。佢話：你要留住一個男人個心啊，除咗你要個人即係唔好成日發脾氣啊，唔好成日覺得老撚鳳之外咧，呢啲嘅技巧係需要嘅。佢話：我到而家先識點樣去到留住一個男人個心啊。佢話：到我咁嘅年紀就真係失敗啦。後屘問翻啲女咁啊，打聽啦，係咪真嘅咧？原來係真嘅。即係佢會學一啲嘅 body massage 嘅技巧啦，一啲嘅即係點樣吹簫先吹得舒服啦咁樣。咁啊，原來真係學咗幾廿招喎，即係真係唔係流喎。咁呢啲上堂咪對你有益咯。即係你個老公有可能哇，日日都想翻屋企，喂大佬 body 喎，日日都哇屌，日日都嚟幾招好嘢喎，就唔係話你個外表而用。嗱，香港人女性咧尤其好注重外表而用，我有冇肥過一磅？我邊度肥咗，我邊度需要瘦咗，咁就會令到男人對我好歡心。我話俾大家聽，唔係，亦都係錯嘅。性技巧可以反映到你個人嘅涵養、修為，可以反映到你個人對人嗰個包容程度。嗱，大提琴，大家我講過好多次，大提琴好肥啊嚇，我都覺得肥啊，真係好難。 佢有幾多招咧？大提琴？ 大提琴嘅性技巧好好噶， 你点知啊？ 试过啊嘛， 系咩？ 第一、第二样嘢，大提琴做咩？好包容，同埋佢虽然系肥妹，但系就成日换画。 佢坐八盘骨咯，但系。 但系都系嘅，但系就成日换画嘅，即系大提琴嗰、那个性嘅技巧，同埋嗰个对人个包容程度系好好噶。咁啊，第二个就系艾曼纽，艾曼纽对人嘅包容程度系。 你有试过未咧？艾曼 纽？艾曼纽唔敢试啊，大佬！佢成日叫我试，佢成日叫牛医生试，牛医生都唔敢试啊，大佬！我唔敢试艾曼纽，屌你！即系佢两个系好得意噶，即系对人嗰个包容程度啊，佢唔会话啊，我边度肥咗，边度瘦咗。嗱，星期二档案迟下有一集讲呢个小肚腩，香港好多女士我识嘅都有几个啊，又话去跳嗰啲乜撚嘢草裙舞，又话去跳嗰啲乜撚嘢土葵舞，钉翻去跳钢管舞，目的系咩咧？减肥。但佢唔係減，即係唔係練性技巧喎。佢覺得自己瘦咗就吸引。但我想同大家講，文化嘅衝突嚟緊，亦都嚟咗喎。大家唔係淨係話個外表個 appearance 要好瘦好吸引，我哋係叫內涵都係咁吸引。嗱，性技巧係反映咗我哋其中一個內涵嘅表現，亦都係最終極嘅表現嚟㗎。即係大家都剝曬層皮嘅時候，大家互相赤裸裸見面嘅時候，再無可遮掩嘅時候，唯有我哋嘅共同語言就係咩咧？包容啦，忍耐啦。咁呢啲係好需要喺性裏面大家睇到噶。等一個男人，你想知佢係咪好男人咧？好得意嘅啫，教你幾樣嘢。第一，同佢賭下錢，麻雀台上就睇到一個人嘅即係脾氣係點噶啦。第二樣嘢，飲下酒，一個人飲醉酒之後，睇下佢有啲咩嘅言談舉止，就知嗰個人。嗰、那個即係修養去到邊度？一個識得有修養或者係有內涵嘅人，通常唔會飲醉酒，因為知道自己幾時會醉，佢哋唔會繼續飲落去噶啦。我見好多商家佬都係噶，我嗰陣時識過內地嘅商家佬，係我見商家佬之中數一數二有涵養有風度嘅，佢知道自己幾時醉就唔飲噶，你灌佢佢都唔飲噶啦。咁就不斷同你即係傾下偈啊，即係談天說地咁樣樣，唔會繼續落去噶啦。我問佢咁多次，我都問佢試過屋企飲醉酒未？佢話九護士，老實講，我未試過，亦都唔會俾自己咁做，因為知道自己就嚟醉啦， 咁就識得去收手。嗱，呢啲人有涵養。第三樣嘢喺牀上邊，你問下佢嘅 partner， 佢喺牀上邊點對人？有啲人斯斯文文就屌撚死人噶嘛。咁佢喺牀上邊嗰、那個即係一個男人喺牀上邊粗唔粗魯啊？譬如有啲人斯斯文文啊，真係屌撚死人噶嘛！即係搏撚老命，屌你老尾閪啊！屌你老尾又要屌屎忽窿，又要做呢又做路，仲要係好變態地做，夾硬嚟做嗰啲，咁亦都唔顧慮人哋嘅感受。嗱，咁喺牀上邊就可以睇到一個人顧唔顧慮人哋嘅感受去發生一啲嘅事件。咁呢樣嘢係非常之咁坦白噶，冇得遮掩，男女都係，女人亦都係一樣。咁有好多女人會好，即係嗱，例如媽咪啦，阿媽咪好顧慮人哋嘅感受嘅，去到做愛嘅時候，即係佢好顧慮對方點先舒服啲啊。咁我亦都好顧慮對方點先舒服啲，點先可以令你享受多啲。咁呢個文化嘅衝突嚟咗。 好得意喎！我哋好多朋友咧，都初頭咧，即係管式啱啱興旺嘅時候咧，佢哋都好中意去玩嘅。 係。 玩咗幾次之後咧。然後即係好不約而同啦，因為其實我好多學生都有去玩嘅。咁有時上堂咧，傾到冇講到冇嘢講，咁通常就有十分鐘啊，講下鹹嘢咁樣。 咁啲女咧 冇啊，而家有時有啲班冇女仔噶嘛。然後咧，咁佢哋講開嘅時候，佢哋話啊，好不約而同，大家都有個反應咧，就係、是、玩到咁上下就，唉，睇表演咩 啊， 即係。簡單啲咪算咯， 即 係好似啲人咧食嘢食滯咗咁樣，即係咧日日都包心刺肚，唉，充飢啫， 屌你老， 食碗飯咪算咯，即係好多學生都係佢最尾都係去揀翻呢個，即係求其一齊下咁啊算啦，即係佢哋都係去嗰度，但係咧嗰張點心紙佢哋可能就唔停噶啦， 係，唔係佢可能會顧慮咗人哋嘅感受多咗， 係，所以同埋佢哋中意去 K 多啲咯， 係。 即係去 K 嘅時候咧，佢就好重視嗰個去 K 前奏， 即係大家去建立感情嗰部分。或者咧，有時如果嗰係寬鬆嘅話，咪叫兩條咯。 喂，大家等一等啊嚇！咁嗱，你話嗰啲學生中意玩翻啲即係基本步啦， 佢哋都會話即係中意去卡拉 OK 嘅時候，可能叫兩條女。咁然後咧就睇下兩條女咧爭你嗰種感覺咧。因為你一晚你只會叫一條女上房嘅啫嘛，係啦，咁然後咧叫兩條，咁嗰兩條女咧就潛在有一種心理壓力啊，即係究竟係我得啲定你得啲咧？ 係， 即係除咗輸咗一晚生意裏邊，仲要輸埋尊嚴噶嘛， 係， 即係咧開始有錢嘅時候咧，佢哋就唔睇咁多表演噶，佢哋話咧就著重喺嗰種心理上面嘅享受啊，更加高。佢話況且，哇！佢話就算係食埋糖，即係偉哥啦， 喂，我成日食喎，而家都唔撚掂，我問個牛醫生，牛醫生就同我講。不是啲嘢唔掂啊，你個人唔掂。 你係食佢話食埋之後，佢就可能即係兩次咁樣。 食完都有兩次，食完都係三次啊！屌你 咁樣大鑊，唔食咪半次。 唔食冇次啊，零次啊！屌你。 咦？你係有呢個偉哥強迫症喎、 啊？偉哥強迫症啊，性愛強迫症啊！屌你老味，你唔好成日將咩問題都切入呢、這個。嗱，我哋最差一樣嘢就係、是。將所有嘅行為問題或者社會問題都切入醫學問題裏面，所以啲心理學家咪發撚咗達咯。邊有屌閪強迫症啊？想做你咪做多啲。你見唔見牛同豬有屌閪強迫症？你都希望佢屌多啲閪生多啲牛仔豬仔，你發多啲達添啦屌！所以呢啲根本唔係問題嚟，係啲臨床心理學家或者心理學家令到自己嘅口袋多啲錢，咪歸納為醫學問題咯。即係一樣啫嘛，等於戒煙。戒煙佢哋話：喂，呢、這個係醫學問題，呢、這個邊係醫學問題啊？第一，呢、這個係金錢問題；第二，呢、這個係社會嘅法律問題。屌你媽！你唔好諗咁多嘢啦！啲嗰啲臨床心理學家講嗰啲廢話嚟啊！屌，你信佢哋講，你不如信我講啦！屌你，即係等於 NLP 課程都撚樣嘅嘛？你信佢撲直聽佢講，你真係瞓直啦！屌，咁我自己覺得呢個衝擊對香港個社會文化有咩嘅影響咧？第一，對香港嘅女性。反省的時候很大影響。嗱，譬如阿妹，嗱，我講阿妹唔好嬲啊。阿妹係一個， 有冇食過噶？ 冇啊，我同阿妹個關係好純品嘅，拖下手嘅啫，都係、最多都係拖個手嘅啫。嗱，我唔知道阿妹係咪死魚啊，我亦都唔能夠即係去到證實呢樣嘢。不過係阿妹咁嘅年紀嘅女性裏面，我認識好多都係死魚，真噶，即係佢哋。文化背景同埋佢哋嗰個修養，覺得，哎呀睇鹹蛋 哎有冇搞錯㗎？我認識得有個女同事啊，將佢老公屋企啲鹹碟抌撚曬落街。係 啊。 佢哇有冇搞錯？你睇呢啲嘢嘅咁樣樣。 嚇咁樣食。 咁啊呢個抌落街第一。第二樣嘢就係、是、佢老公講翻啊，做愛嘅時候就即係熄曬燈啦。第一樣嘢，第二就即係好唔願意咁樣去發生性行為啦。同埋亦都係非常之唔想啦，但係佢哋兩個係拍拖結婚，即係唔係被逼㗎，大家都話好愛對方，見佢哋即係平時嗰個嘅交往，亦都係好即係如膠似漆㗎，喺張牀度原來唔係啊，咁嗱呢個文化衝擊嚟咗㗎啦，亦都嚟緊，即係衝擊我哋嘅家庭好大。如果你老公結咗婚，有人帶佢上去玩管式，咁你又唔識得去爭執，或者你唔識得去體諒對方。包容或者去到即係俾一啲對方需要嘅嘢，大家嗱等於老婆一樣，老婆喺屋企你都要去錫佢噶，你都要同佢資源共享噶，你都要甜言細語噶，你都要去温柔呵護，呢啲係男人應該做嘅。咁我亦都會有做呢啲嘢，咁寶寶龍即係嗰個性技巧亦都係非常之咁出色嘅寶寶龍。咁啊，因為佢知道一樣嘢，佢話你出去都會接觸到呢啲。你唔通我唔俾你去做，或者係我唔做，咁你咪一樣會揾人做。 所以我以前見過一個女性咧，簡直係又係我以前公司我老細嘅秘書嚟嘅。 係。 佢最偉大嘅地方就係咧，可以 外判啊嘛。 係啊，外判制。 啊。 哇！我覺得外判制呢個真係咧，除咗呢個全球化 啊，全球一體化之外， 全球一體化裏邊一個大功臣之外咧、 啊，第二就係外判制啦。係 啦，其實外判制即係其實佢都幾明智嘅。 啊、 我一次問佢，我話即係佢咪有一次佢喺度噏，佢話啊，你覺唔覺得我都幾變態咧？我話咩料咧？跟住佢話啊，我其實咧，我男朋友成日都出去滾，但我冇乜感覺。 啊、 我話跟住後來問下點解啦。 啊， 咁其實佢咧一般做佢都做曬㗎啦，咁樣。 啊， 佢最經典嘅對白係咩咧？我話啊，你冇佢話我話你啱傾開絕代嗰次。 啊， 跟住咧佢話。絕代咪同吹簫一樣咁，即係我覺得哦呢條女都幾高層次喎。跟住然後後來講起，但係佢接受唔到動轉，佢轉唔到落去。咁你其實就即係呢個又係有心理關口要克服嘅，即係調翻轉你試下去獨龍轉啫。 哇！我成日獨龍轉人哋啊， 係咩咁樣神奇？一陣間試下咧。 問你洗正先啦，屌，咁你沖正涼先啦。唔係升我 唔係住先，講下先。跟住然後佢就決定將呢個服務外判出去俾人咯。咁樣咁佢男朋友咪成日出去滾咯。 哦， 仲要講到，因為佢男朋友啊成日失業嘅，咁咪俾埋錢佢去玩添。 咦，仲有老婆一樣， 好嘢， 有老婆，你去滾，我俾埋錢你滾。同埋一樣嘢啊，男人成日講一樣嘢，揼骨上癮，骨係真係有骨癮嘅。如果你俾人揼個骨，寶寶龍係好重骨癮嘅人嚟噶。但係我冇骨癮，因為我唔中意俾人掂嘅。 我都係。 係啊。好重骨癮噶， 我唔中意俾人， 我唔中意俾人掂，因為好似擠我咁樣。寶寶龍每個禮拜六都係揼骨噶，你都知啦，揼咗好多年噶啦。 係咩？ 係啊，寶寶龍每個禮拜六都係某間酒店揼骨噶，揼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寶寶龍係好重骨癮噶，即係佢成日都講啊，我以前未揼過骨，唔知原來有骨癮呢樣嘢上嘅，即係有啲人係會上骨癮嘅，咁我就唔上噶，即係我就係想屌閪癮嘅啫。 我都有屌閪癮。 咁啊，寶寶龍就係想骨癮咯，即係有啲男人成日咪話嘅，哇，屌我骨火好重啊，要去揼下骨啊，喂老婆你俾我揼，屌閪啦，一定去做衰嘢，其實唔係，佢哋真係去揼下骨，即係真係去舒服下。咁啊，寶寶龍個個禮拜都去揼噶，即係個個禮拜六都去揼骨噶，即係例啦。即係某間酒店，你個個禮拜六一定見到佢啊！即係佢係好重骨癮嘅人嚟㗎，唔揼唔安樂嗰啲人嚟㗎。咁啊病都要揼㗎，佢直頭 咁得意。 係啊，咁嗱，我講翻你話外判嗰單嘢啊。咁其實我覺得性就冇分，即係變態與唔變態、邋遢與唔邋遢啊，就你接受與唔接受嘅啫。我唔知道香港嘅性教育教啲咩俾男人，教啲咩俾女人。 咪就係、是、呢個十二歲要帶姨媽巾出街啊！ 我教我話俾你聽，所有嘅性教育，我哋咧都係來自龍虎豹同埋火麒麟。即係我唔知點解先生講呢啲嘢，佢自己都面紅。先生都有呢個性障礙嘅時候，你點教啲學生啊？我哋知唔知道芬蘭嘅性教育係點㗎？芬蘭性教育一齊睇四仔啊嘛，屌！ 我就係咁樣嘅。 係啊，即係佢哋嘅性教育係開放到開闊到一個地步是，係你咪一齊睇咯，冇問題噶。即係， 咁、哦、其實講真的，你唔睇佢都睇緊㗎啦。 啱啊，你唔教佢咪一樣去做緊。 咪就係、是，咪就係、 是。即係有啲嘢。你應該話俾佢聽， 但我好有興趣去睇嗰台邊啲鹹片啊！ 咩啊？聽聽唔到。 即係我都幾有興趣睇下究竟芬蘭人睇嗰套鹹片係一套咩鹹片啦、 啊？咪普通四仔美國嗰啲。 哦，係，即係點解應該係睇架仔咁樣？即 係唔係好 hardcore 佢睇。 hardcore 啊！即係佢哋個討論係好似我哋而家咁嘅，即係我哋睇完套鹹片之後，我哋第一探討佢嗰個衞生程度啦，即係插完屎忽窿唔好插個西啦嚇。第二、啊、第二樣嘢，佢哋嗰個即係剝奪尊嚴嘅感覺啊，即係喺好多方面切入去睇一條鹹片嘅、嗯，即係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哇睇鹹片死罪啊！屌你老母，黃金鳩真 係。哇！不過最後都同大家講咧，呢個李家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圖啊？ 咩啊？ 我哋頭先 哦，嗰、那個羊肚雪梨， 羊肚雪梨汁係處理唔到呢個喉嚨痛問題，我而家都 係 依然。 啊屌啊！筍哥喉嚨痛，我話肚痛，喂，咁就係咁多啦，好，拜拜。